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好，让我们来关注路上的情况。目前北五环肖家河桥西以及功德寺桥东西向东的方向分别有事故，请您注意避让。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97.4北京音乐广播，200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2018年继续出发，继续相伴在路上，问候每一位正在聆听汽车音乐会的好朋友。好了，新朋友在左边哈，我先往左看。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欢迎你来刷存在，更欢迎更新的朋友把你们微信二维码发到这里，搜寻汽车的全拼 FM 97.4，汽车的全拼 FM 97.4。问候一下雨香、许健、特洛伊、Jesse 早，还有乔，待会儿拉你入群哈。还有我们老朋友，家族群当中的老朋友，站在右边来发位置了。汽车音乐会，2018年，我们稳稳的在一起。哎，2017年稳稳的在一起，2018年继续出发。2019年的口号又是什么呢？想好了没有呢？ 上午9点，阳光刚好。Turn on the radio， 选到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这里就是北京上空没有压力的汽车音乐空间，汽车音乐会。我是腾斌， 调到专属节奏。开始一段汽车音乐旅途，汽车音乐会和你一起低碳环保轻装出行。 了解一下全新的汽车科技，可以用 Siri 控制汽车了。冬季汽车保养要进行汽车的预热，你知道吗？一条魔鬼公路的推荐，雪山乡公路是哪里呢？先进入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近日德国汽车厂商和苹果合作，可以用 Siri 控制汽车了。他们对外呢展示了互联网的 CarNet 新进展，并加深了和苹果的合作。 iOS 用户可以使用 Siri 来解锁和锁定汽车，进行查看汽车当中的剩余燃料或者是电量，开启警报等等操作。此外呢，用户还可以通过 Siri 远程控制汽车充电，查看汽车的位置，设置地理围栏，调节车内的温度，还有进行除霜。不过这些服务呢并不是免费的哟，他们需要用户按月支付订阅费用。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马上来揭晓2018年度第46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30到第26位的歌曲。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汽车音乐排行榜本周榜单，第30名 ，The Fat Rat Never Be Alone。 第29名， 许嵩通关。 我感谢自己平凡，敢爱敢恨没负担。 第28名， 张韶涵隐形的翅膀。 我终于看到所有梦想都开花，追逐的年轻歌声多亮亮。 第27名， 方大同你就是。 一切都写给你，最后有 第26名， 苏打绿他下了下签。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又听到了来自德国的 DJ 大飞鼠 The Fat Rat 带来这首 Never Be Alone， 一首超级的电音舞曲，超级燃烧热量哈。大飞鼠呢，用一首音乐让你的孤单止步，上周第36名，本周上升10位。怎么算的算数？上周第36名，本周上升6位，第30位。Never be alone。继续攀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许嵩的《通关》，歌曲用强劲的鼓点律动打开局面，行云流水般的旋律，六把吉他的精彩演绎，加上许嵩随性的唱腔，《通关》的畅快之感展露无遗。上周第43名，本周晋升到第29位。 去吃晚餐，长去至今不用绕弯，越过肉眼翻他几半，会变为左右也一转，沉里将另一日可还，十年的情要慢慢自己平凡，敢爱敢恨没负担，后面穿行能留在，不过是通关之夜的辗转，只有与你相伴，笑和泪才会饱满，一首 汽车音乐排行榜第29位，许嵩的《通关》。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汽车音乐会。 一汽大众双十一聚会来袭，即日起至11月20日，订购全系车型均额外享有专属现金抵扣礼券，99元最高抵扣1099，详询一汽大众当地经销商。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星夜会四方。 变化太大，这么大的机场建在我们老家，我以前连想我都没敢想过，办值得。 有一个大的机场，它会把很多产业吸引过来。 哎呦，太庞大了，真是雄伟壮观，感到非常自豪。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为二，适宜穿棉衣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九十七点四兆赫，九七四，半点资讯。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十月盛大开业，53913117。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九七四半点资讯。昨天，宋佳全新 EP《Her》的第五首单曲《红眼》MV 全网上线。MV 中，她登上跨越北纬的红眼航班，在微醺的状态下被过往反复纠缠，最后只好无奈红着双眼告别过去。随着 EP 中最后一首歌《红眼》MV 的曝光 ，EP《Her》也同步上线。今年12月31号的跨年夜，郭富城将在绍兴举办2018武林密码世界巡演。这次巡演不仅会超越过往，郭富城也会在舞台上演绎自己的武林传奇。荡魂摄魄的舞台效果，气贯长虹的现场体验，一定会给你一个燃爆眼球的跨年之夜。继续来关注，昨天陈汉典首张 EP 第二波主打《爱情有你》及 MV 正式全网上线。除了超怀旧、超洗脑的音乐本身，这首歌最大的亮点是担任女主角的侯佩岑。两人在 MV 中演绎了美女与野兽的剧情，让人感觉在诧异与搞笑之外，也倍感温馨。最后来关注，近日歌手潘高峰继推出全新单曲《过客》后，正式宣布将于11月23号开启自己的放客三重奏2018全国巡演，从成都、广州、上海、西安到长沙，五座城市将被 Funk Music 彻底渲染。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好，来关注路上的情况。目前圆明园西路肖家河桥北向南的方向车多，行驶缓慢，请您注意绕行。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品质装修，品味选择，999一号新家。 无论多晚归来，家里总有暖洋洋的灯为你亮着； 无论多晚归来，家里总有扑面而来的温暖等着你。 一号新家暖冬家装999，装修家不一样，品质不妥协，给您期待已久的家。 一号新家暖冬家装999，装修家不一样，颜值不将就，给您喜欢很久的家。 一是大写的一，心是温馨的心，我是一号新家999，装修家不一样。4008764888，4008764888，活动详见店内。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201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 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汽车音乐排行榜本周榜单，第25名 ，Kesha Die Young。 第24名， 张靓颖 Make It Big。 第23名， 周笔畅 Autumn Moon。 第22名， 陈奕迅吟游诗人。 沉默的夜太黑，闭上眼睛画面浮现，怎么睡？ 第21名， 许嵩河山大好。 星星大好，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I hear your heartbeat to the beat of the drums. Oh, what a shame that you came here with someone. So while you're here in my arms, let's make the most of the night like we're gonna die young. We're gonna die young. We're gonna die young. magic that we got nobody can touch. Looking for some trouble tonight. Take my hand, I'll show you the wild side. Like it's the last night of our lives. We'll keep dancing till we die. I hear your heartbeat to the beat of the drums. Oh, what a shame that you came here with. 来自美国的电影天后钱妮儿的这首作品，这是她沉寂两年之后的清新之作，开辟了武力最强之年度派对大作，上周第35名，本周上升十位，来到第25位。此前妞 Die Young， 好了，继续攀升第24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总有些时候脑海失去了火花，让我停下步伐，不知怎么表达。我的想法要放大，不能在阳光下蒸发。勇敢去改变才是生命的密码，要以最好的姿态来跟世界对话，创造属于我的神话。 Like a shining star， 每一句对白必须要精彩，我要我未来崇拜，举起手拍拍，不要只是等待幸运降落的意外。 Make it big, change the future. Make it big, change the future. Make it big, change the future. 每天跟梦想自拍，这个世界一直都喧哗，发出心里的声音，管它谁笑话。我的想法被放大，不再在阳光下蒸发。勇敢改变了我，拥抱生命的进化，要以更好的姿态来跟世界对话，努力创造我的神话。 Like a shining star，需要精彩，我要我未来对自己崇拜，举起手拍拍，不要只是等待幸运降落的意外。 Make it big。

这样的电音真的是太给力了。如果你经常喜欢去这个夜店欣赏音乐，欣赏 DJ 们打碟的话，对于这首乐曲你一定会喊赞。来自 Avicii 啊，非常有名的这个电音哈，带来这首 Wake Me Up， 叫醒我。这首歌曲很特别，你发现没有？虽然是很前卫的电子音浪，但是配上了古典而又深情的演唱，让这首歌曲呢，真的显得是这个合璧起来很棒的一首作品哈。这首歌曲呢，我总来说呢，还是气势磅礴，直透心灵的震撼哈，也唤醒我们灵魂深处的那份渴望。在这样的天气，不知道听到这样的电音会有怎样的感受，也算是一种特别的混搭吧。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二个小时，不管你对于刚刚这首乐曲能接受也好，不接受也罢，总之你能记住我们的汽车音乐会就好了，就会带给你这样不同的音乐的感受，这种音乐的撞击哈。好了，接下来进入到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也来给你介绍一个会让你、这样一下的公路，魔鬼公路。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如果你喜欢挑战，喜欢去冒险的话，这条公路真的是作为首选哈。在音乐当中你可以听听刚刚那样的音乐，但是如果你要自驾的话，开车的话可以去这个魔鬼公路雪山香公路。这是一条最高的挂壁公路，这段公路呢是云南省海拔最高的一段公路，雪山香公路。这里呢也是滇藏线的第一险，从海拔1900多米的金沙江盘旋60多公里到海拔4292米的垭口，它是国内落差极大、坡道最长的公路之一，一眼望下去就腿发软、抽筋儿哈，令人头晕目眩。远望这公路就像是一条细线缠绕在峭壁之上啊！你想想，这要开车上去什么感觉哈？高达2200米的陡峭的这种悬崖，简直就是刀斧神工啊，就像刀砍的一样啊，鬼斧神工啊！然后再开车沿着这个峭壁上去。你可别掉下来啊，掉下来那就是空难的人。好吧，喜欢冒险的朋友可以去挑战一下，但是一定要注意安全哈。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压压惊压压惊，来听听张信哲的直觉，一起来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爱。 听话是一种美德， 张开手 飞翔是一种态度， 但其实听音乐 就是一种美德， 爱音乐 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 听音乐，用力表达。 阿哲张信哲的直觉源自于同名专辑当中，这次张信哲的风格更加清新了。这张专辑也是他签约新力唱片之后的第一张主打，整张专辑依旧以情歌为主，同时呢邀请了著名的音乐人郭子、许常德等等亲自来操刀填词，专辑的销量也是不同凡响啊。感受一下你的情歌王子张信哲的直觉。 心是一个容器，不停地累积与你的点点滴滴，虽然我总守口如瓶，思念却满溢，溅湿了我眼睛。哦哦，因为我太想念你，所以才害怕独大的不着边际。若此刻能奔向你，紧紧拥抱你，我会毫不迟疑，直觉我

大溪地的海水，夏威夷的沙滩，拉萨的阳光，爱沙尼亚的空气，这里都没有。但是音乐里的一切，汽车音乐会都会给你。 真正的勇气是压力之下的优雅风度，不变的承诺是沧桑过后的勿忘初心，世界再大也有一首专属于你的音乐。 汽车音乐会， 选择我，就对了。 赵一焕的 Give Me Five 歌曲呢，由 TFBOYS 的御用制作人来为他亲自操刀，包办作曲和编曲。歌曲旋律欢快灵动，再配上赵一焕生动活泼的演绎，可谓是甜蜜感爆棚了哈。 Give Me Five 汽车音乐会，听我们节目一定要完整收听哦。广告之后回到我们节目的最后一个时段。 Every day, it's a getting faster. Everyone's a go ahead.

Beijing Music Radio。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200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 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No limit in the sky that I won't fly for you. No amount of tears in my eyes that I won't cry for you. Oh no. With every breath that I take, I want you to share that air with me. There's no promise that I won't keep. I climb a mountain that's none too steep. When it comes to you.Take both of our souls and intertwine. When it comes to you, don't be blind. Watch me speak from my heart. When it comes to you, comes to you. Want you to share that.yourself on it、Ooh. Open up your mind, clear your head, ain't gotta wake up to an empty bed. Share my life, it's yours to keep, now that I give to you all of me、Ooh. When it comes to you, there's no crime. Let's take both of our souls and 声音恐怕喜欢欧美流行金曲的朋友应当不会陌生了，来自加拿大的小天王 Justin Bieber 联手法国的 DJ David Guetta 带来这一首 To You。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最后一时段，用我们节目一定要完整收听，否则你会错过很多精彩的，比如说下面这首歌曲吧，来自黎明的我的真心献给你。这首歌呢是1994年黎明推出的一张国语专辑当中的作品，当时黎明呢仍然认为自己还没有彻底的成熟哈。我以前演电视剧初试成功的时候有一阵子挺轻狂的，不料呢就是被重击了哈，就说怎么年轻人出来怎么这么不稳扎稳打呢啊，就小小骄傲翘尾巴啦，是不是？此后他再不敢自大了，每一次被视作偶像派的时候感觉到压力都挺大的。至于自己的歌艺受到外界的批评呢，他也暗下决心一定要让不利的传闻统统消失掉，一定要苦练唱功啊，好好唱歌啊。当时还没有现在的什么全民 K 歌呀那等等，这个把声音都经过后期处理，这么先进的这种技术哈，全部还有自己的声音，所以说呢对于这个演艺人来讲呢